看你眼中偷偷的怂恿，我们怎么选择相逢？你是心中的日月，落在这里，旅程的千磨过雨，只为遇到你。多么想万化成为你脚下的你。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，你的

起大声呼喊，向寂寞午夜说拜拜。音乐清风样样都浪漫，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。这是我们的舞台，散发美丽趁现在，让汗水尽情飘散。告诉我就得接受这邀请函， I love you 走出角落与黑暗， Don'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，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。跟着我轻轻摇摆，跟着我不要伤怀，跟着我散发光彩，照亮天空的阴霾。啦啦啦啦，轻轻摇摆。啦啦啦啦，轻轻摇摆。What's your name? I love you. Don't you know? I need you.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伦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在2012年之前，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能查询交通罚单，还真是难以想象。如果你曾经在移动 APP 上查过违章，你一定听过车轮查违章。早在2012年7月，车轮正式走入了众人的视野。与很多企业不同，车轮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，无论身处何处，北京也好，上海也罢，甚至是一些很小的城市，均可通过移动互联网直接享受这个平台带来的方便快捷。以平台为思路出发，借互联网之东风，同时铺向很多城市，如同一张大网覆盖全国。某种程度上，车轮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。确切地说，车轮带着移动互联网的基因而生。 大家好，我是车轮互联的赵凯，很高兴做客九六九。 基于为每一个用户提供学车、用车、爱车的全方位汽车生活的愿景，车轮脚踏实地地一步步走来。起初，他如同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，可转眼间已长大成人。在不断向前的道路上，车轮始终保持初心。 最终其实目的还是想能够帮用户在用车、学车，包括整个跟车生活相关的这些痛点里面，我们真正能够有一个平台去帮大家解决问题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。本身我们也都非常喜欢汽车。 一方面服务车主，通过深入了解车主，从他们的数据行为里面找到他们的真实需求，从而进行车轮自有产品的优化与创新，提供更优质的服务。另一方面，也可以服务于车轮之外的相关企业，比如一些汽车厂商，帮助汽车厂商预判新车的销售走势，助力其更好地适应用户的需求。我想，这也是一位企业创始人幸福感的来源吧。 对于车轮来讲，我们有将近2亿的用户，这些人在用我们的产品，我就觉得很幸福。然后这些人在我们的产品上，在我们的平台上能够解决他们学车、用车、玩车的一些问题，这个应该就叫成就感，我觉得。 汽车是现代生活绕不开的话题，车轮选择了汽车市场，不只是作为一个媒体服务平台，也是一个汽车服务平台。同时，车轮还找到了互联网学车这个突破口。面对移动互联网红利的逐步消失，只有创新才有可能使企业拥有更大的优势，从而获得更多弯道超车的机会。 所以我们将来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车轮考驾照的平台，把我们的汽车厂商，把我们这个学车的用户到驾校这三方都打通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希望能给这三方提供最好的一个服务。 自2017年开始，每年5月10号都被设立为中国品牌日，车轮互联也为自己品牌的塑造做着不断的尝试。 所以车轮查违章，我们也给大家做个小小的预告，我们可能过一阵子，可能近期我们会做整体的品牌的升级，升级以后就叫车轮生活。 它其实就是围绕着车生活相关所有的服务，你将来在这上面都能找到。对，这是我们整个在服务这一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。 经典九六九，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车轮承载着每一辆车的向前，只要有向前的旅程，就有车轮的转动。 我漂浮在这寂寞城里，我

花心蝴蝶，昨夜被你追，伤到我心碎，你竟说我和你不配，完全忘记往日为何能因与我彻夜缠绵。来不及区分，你对我是苦爱是敷衍。 你想让我梦梦爱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 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今后丢弃谎言埋葬，你犯的罪状没人知道，用什么证明你的亲吻真的残忍。 你是我心儿的现在对照，感觉锁在心中最快乐就好像是死对着嘴吻，我的心情也来不及去问，我这几世所谓爱情都只是彼此敷衍。寂寞过去我真是不知该怎么你却说失去我至少最后不到掌声， 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 你问你问得太逼真，让我把虚情假意当作最真心的亲吻，我自己也来不及去分，你对我爱的深情不一点，什么都怪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

心动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静静认真静静的昨天在觉醒我着，而回忆也是铁就是伤人，也是在手心留下秘密吗，傻傻切切点点的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你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关在遥远锁上，跑去看街巷了，于是你合群的一起笑了，但生存是规则，不是你的选择，于是你含着眼泪飘飘荡荡跌跌撞撞地走着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 爸爸说的话， 看到了身上的伤疤，看看这些年我也没什么变化，眼泪不停地涨，心里有点慌张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问题不少，我的生活越来越热闹，没有时间安静看书，没有时间享受庸俗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问题不少，起来哪有说的那么简单，一年到头来我还是一个穷光蛋。今年突然挣了一点钱，突然好多人都和我有缘，我也突然感到世界很温暖，好像混了三十年终于混到我的春天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问题不少，我的生活越来越热闹，没有时间安静看书，没有时间享受庸俗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问题不少， driving me crazy, should I keep on loving you?